僵尸先生第二部，原著黄英、骆泽之、黄炳耀，后期志聪，主播及改编六时吉祥。第四十九章，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九叔呢，同众师兄弟将呢个先天八卦阵一摆到，文才同秋生呢，亦都将上次走晒鬼嗰啲游魂野鬼引到去山头。只见到各位师叔呢，包括九叔自己，都各尽所能收晒啲鬼咁仔啦。而大师伯呢，佢又唔系收鬼，系打鬼杀鬼。文才同秋生见到黎姐喺附近，嗱嗱临入黎姐过嚟讲啦：，喂，快啲走啦！如果唔系啊，收埋你噶。文才亦都讲啦：，系咯系咯，快啲走啊！你好恐怖啊！啱啱讲到一半啫，两个人啊背脊一凉，打咗个冷震，回身一望，只见到大师伯烟叔已经系直骨骨咁盯住佢哋呢边，而说时迟那时快啫，手上边两道闪电，眼见啊就要直劈过嚟啦。文才同秋生见到势系假啦，一推黎姐，两个人一闪就闪咗黎姐前边，黎姐霎咁一声飘到冇影啦。而大师伯手上面嗰两道闪电，唔理你系人定系鬼啦，眼睇就要劈过嚟啦。正喺呢个时候，九叔一个箭步飙上前，手中啊剑指一舞，两道黄符一齐飞出喺手上边，形成咗个太极嘅八卦图。只见到大师伯见叔两道闪电一劈过嚟啫，啱啱好俾黄符牵引，九叔啊牵引住两道黄符一圈，嚓一下，两道黄符随即变咗个闪电嘅太极图案。九叔一手拿住呢道太极嘅闪电向旁边一引，嚓一下，隔篱当堂炸出个氹嚟。文才惊啦，唔搞错啊，见住人都照劈嘅。秋生亦都讲啦，哇，呢个大师伯真系唔理人定鬼嘅噃。而正喺呢个时候，大师伯烟叔咧见到九叔化咗嗰道闪电，意味深长咁望望九叔。九叔咧亦都毫不避忌啊，直骨骨咁望住佢。只见到大师伯冷哼两声，手上边两道闪电，眼尾又系咁啤一啤九叔。两道闪电啊，求其一揈，揈咗隔篱，当堂两只鬼俾闪电劈中，亦都灰飞烟灭啦。其他嘅师叔见到咁啫，心里边就肯定有谂法啦。有冇搞错啊？呢、这个掌门严厉啊，够严厉啦，不收起鬼上嚟，唔理人定系鬼，照劈可也嘅。各个人心里边多少都有啲唔舒服噶啦。咁啊，搞咗一轮，基本上啲鬼咧收得七七八八啦。先天八卦阵一收，九叔嘅所有师兄弟左足一，好啦。搞掂啦，收工各自翻归啦。而因为大家住得都唔远，有啲咧直接啊打道回府，有啲咧就住咗紫薇观度。秋生啊同九叔讲啦：，师傅啊，佢咁样样， 唉，唔好嘈，我哋翻去啦。 唔系喎，师傅，呢个人 仲讲，翻去先啦。 一边讲，九叔亦都对住大师伯拱拱手，打道回府翻二庄啦。众人翻到去之后呢，秋生亦都被姑姐叫咗翻去。过节啦嘛，梗係要烧啲嘢俾亲人㗎啦。九叔就攞咗一沓溪钱俾佢，就自己人嗰啲呢就交代秋生讲：嗱，睇住烧啦。而自己呢就将印落嚟嘅所有阴司纸交晒俾文才，叫文才讲啦： 文才，出嚟攞个大镬过嚟啦。 师傅啊，攞大镬做咩？ 你哋搞咗咁大镬，咁梗系要攞啲大镬嚟化宝噶啦。 文才咧就将所有私家阴司纸全部搬晒去大堂嗰度，喺二庄嘅小庭院上边咧架起一火炉，搬咗个好大嘅镬出嚟。只见九叔一路皱住眉，一路喺度加柴火。文才啊问咧： 师傅啊，上次嗰单嘢咧就咁咪叫搞掂咗噶啦，系嘛？ 梗系啦，劳师动众，你都知有几大阵仗噶啦。 师傅啊，对唔住啊，我哋咧嗰日咧都系 算啦。你哋两只马骝闯嘅我仲少咩？啊！ 文才拗拗个头， 嘿嘿。咁啊，其实师傅咁啊， 好啦好啦，唔好再讲，唔做都做咗啦。 后生仔做错事唔紧要，最紧要识改，知道吗？ 知啦，师傅。 我知你一路都是好开通的，是吧？ 一边讲我准备烧衣纸了。这个时候秋生亦都在门口回来了。师傅回来了，有什么帮手啊？ 帮手烧衣纸啦。 哇，师傅因埋因埋咁多，烧起边个啊？咁多衣纸出晒货啦。 是啊，仲讲烧嘢啦，不叻不辣。一张张九叔亲自的阴司纸咧，系咁钉咗个大锅里边烧啦。 秋生啊讲啦，哇，师傅全部烧晒啊？ 系啊。 喂，边条水鱼咁大方啊？咁大手笔，同你一次过买晒咁多阴司纸啊？ 咪你师傅我咯。 吓、啊，师傅唔使本嘅咩？你依家唔似烧紧阴司纸，烧紧银纸，师傅。 知，咁你两个知唔知啊？我、啊、知咩啊，师傅？ 啊，系咯，又关我哋事嘅咩？ 唔关你哋事。嗰晚嗰四个阴差记得吗？ 哦、啊，记得。 我同佢哋讲好数啦，一定要将呢一批嘢全部烧晒俾佢哋，揞住佢哋把口，咁佢哋先唔追究走鬼嗰件事，知唔知啊？ 秋生就讲啦，哇，师傅，咁算唔算贿赂啊？ 你又唔好讲得咁难听，呢啲叫打通关系，上面有路，下面都有路噶嘛。 秋生啊，拗拗头讲啦，师傅啊，对唔住啊，我同文才咧，其实都系 得啦，一啖啖，次次都咁讲噶啦， 唔系你师傅，即系 乜啦？即系一鸠样。次次都咁， 文才讲啦，咁啊，师傅，我哋使唔使加紧再印多啲阴司纸，跟住再买啲补贴下咁啊？ 系咯，师傅，最多我哋加班咯。 加班？今日几号啊？等你印得完，清明都过够咗啦，到时搵鬼嚟买咩？死蠢！ 吓、啊，师傅，咁我哋咪要食西北风咯？ 系咯，咁点算啊？你话？讲到师傅咁冇号召力嘅咩？佢一单嘢要食西北风，快啲烧埋阴司纸佢，跟我做嘢啦！ 啊，师傅有咩要做啊？ 啊，系咯，我担担抬抬，我哋乜都制啊，师傅。 九叔一边烧住阴司纸，一路对住佢哋讲啦： 你哋仲记唔记得咸水镇嗰个前老板啊？ 啊，记得，乜仲有联系咩？ 系啊，系咯，我记得临走嗰日佢都好似有嚟送你、啊。 系啊，烧埋佢，我哋即刻出发帮前老板睇风水。 秋生啊讲啦，哇，师傅果然英明神武，你睇嗱咁快啫，冲出清水镇，直杀咸水镇。喂，文才，嗰条友啊，好似好有钱下噶。 哎呀，听讲好搭水啊，你精咗啲、啊。 系咯。嗰日呢你仲喺度摆緊摊，我跟住师傅后面似飲似食唔少呢。一边喺度讲住九叔一个包袱掟过去，啪咁一下，文才同秋生嘅禮手一嘢接住。哎呀，师傅唔好咁重手啊。 咁多声气，快啲行啊。 係囉。秋生一边扭起个包袱，一边同文才讲啦，快啲行啦，今次我哋一於 斩佢。哎呀，一集斩佢。 九叔的眼一掘过去， 咩话？斩边个啊？ 咁师傅啊，咁难得有个有钱人、啊。 系咯，咁肯定系大力噶啦，大力嘅先头，动刀动枪斩斩声，你当师傅黑社会大佬啊？ 秋生啊，拗拗头讲啦，咁又系，我哋师傅八溜咧，斯文儒雅，咁你有咩打算啊，师傅？ 而家物价上涨，环境亦都唔系太好，咁象征性系咁而家啲咯。 文才同秋生一听到啫，揞住个肚喺度笑，得啦，师傅， 系咯，我哋识做，你同我哋定啊。喂，走，秋生，快啲烧啦。 系咯，等我烧埋佢，冇乜几好有咁多银纸烧咋。 九叔一边着起件衫，望住佢哋两条死仔讲啦， 系啊。等你两条死仔过身，我烧多啲俾你啦，好冇？ 啊，咁又唔好，师傅。 唔好唔烧噶啦。 啊，唔系，即系。 哎呀，咁多声嘅搞掂啊，快脆脆行啦，死嘢。 好啦，咁啊，长话短说，师徒三人呢，烧完阴司纸俾啲鬼差打通关系之后咧，一行三人又去咗咸水镇。 咁佢哋到咸水镇之后啊，某啲乡亲系认得佢哋嘅噃。乜上次九叔咧都叫做啊，系帮我哋除咗呢个镇上一把，亦即系呢个宝少啦。呢、这个宝少出咗名黑鸠人憎噶嘛。何老板咧虽然亦都系生意人，无奸就不商，中间亦都抽抽埋埋好多老百姓，好多游水噶嘛。一啲乡亲见到九叔嚟到啦，认得佢嗰啲啊，自然就好欢迎啦。而九叔佢哋上次走嗰阵咧，由于佢哋喺咸水镇嘅土地庙里面都叫打过趸，所以咧有啲有心嘅乡亲啊，同埋黄石镇嗰班乡亲咧，早啊将呢个已经半荒废嘅土地庙咧执咗一次，乜当系九叔临时嘅堂口啦。只见九叔师徒三个啱啱到土地庙啫，前面咧咁啱有两个家丁喺度打扫，抽身行上去啦。哎，呢两位大哥咁好喺度打扫啊！两个家丁啊，懵懵周生，咦，见到后面九叔行紧过嚟，即刻霎熟咁样同佢讲啦：， 哎系咧，呢位咪就系九叔啊，两位啊就系九叔，两位高徒系咪啊？ 文才讲啦：，系咯，咁我哋唔咁咁出名嘅咩啊？ 哎呀，你都唔知啊，呢位九叔啊，请过嚟啊，我哋系前老板嘅家丁嚟嘅。上次啊讲好咗啊，知道九叔咧呢几日啊会帮我哋老爷睇风水，咁所以咧我哋得闲啊过嚟数数，咁啊睇下九叔啊如果要嚟嘅话就系嘛有个地方落脚，嘿、哎、时间啊尚早啊，几位啊食咗晏未咧？ 九叔啊两步行上前，拱拱手， 两位大哥，我哋啱啱先嚟，至于食晏咧， 啱啱讲到一半， 咕噜一下。 两个家丁望望九叔的几个， 啊，明白晒噶啦！哎呀，全，你又快啲翻去话俾老爷知，啊，我啊带九叔佢哋几位过去老爷间西餐厅啊，啊，九叔呢边请。 一边讲，另外嗰个阿全哥仔咧，一岌下头，放低个扫把，鸡咁脚咁行咗去。九叔、秋生同文才望望对方， 去食西餐。系咯，九叔啊，我哋老爷咧本身诶，其实啊同阿前老板啊打紧对台，咁啊前老板啊开茶楼噶嘛，我哋老板咧咁啊别开生面啊，谂住开间西餐厅，咁啊生意啊一般嘅啫，咁依家何老板唔喺度咯，咁啊睇下九叔点样搞搞佢啦，系嘛？诶、你几位跟我嚟啦， 一边讲一边喺前面带路啦。秋生同文才兴啦。 哇，有西餐食喎、 啊！喂，你食过过西餐未啊？ 九叔啊，唔出声。 西餐、东餐讲到咁奇怪，其实又唔系将啲肉整熟佢食落肚？ 咁啊，唔系啊，师傅，我有时见到嗰啲阿姐啊，喂，手上边攞住啲黑掹掹嗰啲，好似叫咩？叫斋啡定乜鬼嘢？好似好洋气咁噶噃。 斋啡咩鬼嚟噶？ 唉，我都未饮过啦。佢哋啊，攞住个西洋杯，系咁一晚闻下闻下，轻轻咁呷嘅啫噃。睇样同普洱差唔多嘅啫，不过系浓过普洱好多下喎。 九叔啊，细细声同秋生讲啦：， 你识唔识噶？你唔识就唔好乱噏嘢啊！落我面啊，到时出洋相咧，我等我碾唔碾死你？ 唉，唔系咁讲啊，师傅。嗱，如果你唔中意饮呢啲咩斋唔斋啡咧，啊，仲有茶饮喎，真系。不过佢哋啲茶咧，有啲系落奶嘅喎。 文才讲啦，啊，我知，呢啲好似啊，就叫奶茶啊嘛，系咪啊？ 系啦，仲有啲仲奇怪啊，几个杯就好似沟啲咩咁样，呢度落啲，嗰度落啲，啊个名几靓，好似叫咩鸳鸯嘅噃。 九叔一百个两个头， 搞咁多啲咩古灵精怪嘢，咪日饮落肚。不过都好，你哋几个睇我眼色行事。有人看啦，唔好失礼人啦、 啊。啊，知啦，师傅。 啊，得啦，总之系师傅嗌乜咧，咁咪师傅讲先。我哋喺后边啊，有样学样，系嘛？ 九叔咬岌头，咁一下， 唉，细残一旧样。 一边讲，三个人啊跟住前面嘅家丁，一步步咁啊去咗前老板间西餐厅啦。好啦，咁啊西餐厅梗系食西餐嘅啦。咁又会点咧？跟住欲知后事如何，我哋下次再讲啦。